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 早， 我们奉主的名，因为今天是主的复活的纪念日，我们在这里一起的崇拜来赞美歌颂他。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是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因为主活着。 He lives 413 He lives。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低头祷告，主啊，是你是我们复活的主，你每天带领我们与我们同行，虽然有时候我们跌倒，你扶持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伤心流泪，你擦干我们的眼泪，有时候我们令你失望，主你一样在鼓励我们。我们在病痛当中的时候，我们得到你的安慰和医治。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荣耀复活的主，你应许日日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生命。主，让我们也就在你的生命里面，一生的生活量，我们能够完全的顺服与信靠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毫无别的选择， 就荣耀你的圣名，奉主的名感谢祷告，阿们。 Amen. Trust and obey. 287，信靠顺服。 在主真道光中，我与救主同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真主旨意，主陪与我同行，信靠顺服主名同行。信靠顺服，是万物的蒙福。我要得主的随等，只要信靠顺服。我愿在主脚前，向主团结蓝天，心中愿如常的为主圣殿。主吩咐的命令，主差遣就遵行，信靠顺服的永无有极。信靠顺服，是万物的蒙福。我要得主的喜乐，只要信靠顺服。 请坐。接下来，我们教会的诗班为大家献一首诗歌。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我们看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十七节。若有圣经的话，翻到第一本书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七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我来起，请各位同声一起来印。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清早起来，背上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翻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这次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翻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翻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周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起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为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仍然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最后一节，我们同声一起来念，请。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以下我们有廖静华宣教士来的证道，他的题目是对神完全的顺服，亚伯拉罕与以撒。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在这个复活的早晨，我一同来到这里敬拜我们这位复活的神。我们在这里这几天的聚会，我们有个主题，就说我们要认识这位亚伯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他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复活了。他虽然曾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虽然他曾经为我埋葬了，但是他三天后复活了。在复活的早晨，我同来到这里敬拜我们这位复活的主。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已经得着主救恩的人，复活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像刚才所唱的诗歌那样说，我怎么知道主活着？因为他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早上我们来思想一段的事情，就是亚伯罕跟以撒，他们怎样来完全的顺服神，他们怎样在神的面前主要得着神的话语，他们信靠神的话语，经历生命复活的大能。 刚才我所读的圣经，这段圣经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啊，说我们的神啊，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他来到亚伯拉罕那里啊，在梦中向亚伯拉罕显现啊，向他说话。我知道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过去的啊，在迦南地的几十年当中啊，他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神有多次借助异象来向他说话。我们像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跟神像朋友一样啊，他们之间无所不谈，神也把所有的事情啊，很多的情形跟他告诉他啊，神心里所做的又预备又做的事情也告诉亚伯拉罕啊，因为亚伯拉罕跟神一样有一个朋友的关系，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啊，在这样的一种情形里面，神在有一次啊，在梦中向他显现啊，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在梦中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呢？啊，他就在梦在那里呼叫亚伯拉罕啊，他说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就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啊，弟兄姊妹。不晓得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听见神这样来对你说，你会怎么的反应？因为我们知道神曾经应许说，唯有从他生的才能成为他后裔，而且只有从以撒生的才成为他后裔，而且神应许说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那现在神有这样一个要求，说要把他的儿子，就是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在摩利亚地区要把他献为燔祭。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听见神这样的一种要求，你怎么想？好像神这个要求跟神的应许和跟神过去啊，所跟亚伯拉罕所讲的好像有矛盾，对不对？神既然你说啊，只有以撒生的才成为我的后裔，而且你说我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今天你要我把这位以撒，我独生儿子献上，那你的旨意还能成就吗？啊，也许我们啊，我们广东人呢、啊，就会有一句话说：“你有没有搞错啊？有没有搞错啊？对不对？到底是你讲错还是我听错了？这跟你的旨意不吻合嘛，对不对？”但是我看见亚伯拉罕听见神这样的一个呼召，他怎么反应？啊，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他说：“清早。”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他一大早晚上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清早起来他怎么样？就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不但带背上驴，带着仆人，带着以撒，还怎么样？他也辟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哎呀，你们觉得很稀奇，这位亚伯拉罕听见神的呼召，听见神的话，他怎么样？完全的顺服，不问理由的顺服，然后怎么样？马上的顺服，迅速的顺服。这实在是我们非常稀奇一件事情。知道多少的时候啊，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神也许对我们有些呼召，对我们有些要求，我们常常怎么样？先跟神讲讲道理。哎，神啊，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可以不可以这样，可以不可以那样，讨价还价，讲一下道理，然后就算顺服呢，也拖拖拉拉的慢慢的来做，你知道吗？这不是真正顺服，拖然的顺服不是真顺服，唯有像我们亚伯拉罕这样什么立刻的顺服，不问理由的顺服，愿意付代价完全顺服，这才是真顺服。所以亚伯拉罕的顺服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我们 知道，想想我们跟教育儿女的时候啊，像儿女有个要求，儿子啊，做点什么事情，女儿啊，做点什么事情，也许很简单，吃完饭请他洗个碗，他说好好好，然后他嘴巴说好了，底下在蘑菇蘑菇做些什么东西，摸到你不行，你自己去做了，他就不需要做了，对不对？我们常常也是这样的，对不对？嘴巴说顺服，但是没有行动。但是亚伯兰不是这样，立刻的行动，而且怎么样？他不但避好驴，不但预备了仆人，不但把儿子带去，而且他凡器材都批好，这才是甘心乐意的顺服。求神把这样一个亚伯兰顺服的心智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神的学习，在侍奉神的事上学习在跟随神的事上，能够有像亚伯兰这样完全的顺服，不问理由的顺服，甘心乐意立刻的顺服，这才是真正顺服。感谢神，亚伯兰是我们的榜样。然后呢，他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兰举目远远地看见那个地方，你知道吗？在圣经上，每一次说到第三日，一定是说跟复活有关系。你不相信，你去查考，从新约到旧约，每一次说到第三日的时候，一定说到跟复活有关系的。今天就是复活的日子，对不对？主为我们钉死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他为着什么赦免我们全人类的罪？当我们这些能够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人，他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来赦免你的罪，赦免我们的罪。在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还对救恩不是很清楚的，我们在这政策这个机会告诉你，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担当我们所犯的罪，他替我成为我们的代替，因为我还了罪债。我们这些人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只有一件事情，打开心门，把主耶稣接受到你里面来，你就得走这位主耶稣的生命。主保血着赦免你的罪，而且主不但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埋葬了，第三天为我们复活了。在复活的早晨，他在那里向门徒显现，今天在复活的早晨，他也会向你显现。愿意得走他的生命的人，他把你永远的生命赐给你，让你一生走在主的道路上，让他复活的生命充满在你里面。因为为什么我们知道主活了？因为他活在你，活在我的心中。感谢神，在第三日，亚伯兰来到了神所指示那个地方。亚伯兰就对他的仆人说，他说，你们和驴在这里等候，那我跟童子到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了。你看见亚伯兰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他把仆人把驴留在那里，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仆人跟他在一起，一定成为他把以撒献上的拦阻，他把一切拦阻他来跟随神的东西先放在一边，让他能够有自由的去来遵行神的旨意。而且他在这里告诉仆人说，我跟童子去那里拜一拜就回来。你看见亚伯兰他心里有个信心，神虽然要他把他儿子献上，他相信神要让他跟着儿子回到那个地方去，他对神有个完全的信心。这是亚伯兰，他相信他这位神是使人复活的神，他相信这位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对神完全的信任，他知道神的旨意永远不改变，他相信神的话一定要成就，他知道神说他只有从以撒生的才成为他的后裔，而且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我们看见亚伯兰的信心，他是一个活的信心。然后我们看见他们就一同走了。然后亚伯兰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跟刀，于是二人同行。在这里我们看见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父亲跟儿子他们亲密的关系。你看见父亲和儿子，他 他们有个非常亲密的交通，他们经常，我相信不是现在，他一直以来他父亲跟儿子是美好的关系。我看相信在这里父亲有爱，儿子有顺服啊，父亲他对儿子无微不至的爱，他的爱让儿子能够幸福顺服。你知道多少的时候我们这服侍神的人，我们盼望啊，我们服侍的人能够顺服啊，这是需要的，这在神的家中需要属灵的次序。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该顺服权柄，但是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要求别人顺服，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能顺服？我们的神他是爱的神，他的爱，他神就是爱，因为神的爱，你看见神的儿子是完全的顺服。在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见主耶稣他对神的顺服，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的爱，父神的爱，让神的儿子能够完全的顺服。那今天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我有没有这个爱？如果没有这爱，你别指望别人顺服。我常常只是要求说啊，你们需要顺服，但是你问一下，你有没有爱？因为有爱才有顺服，在神的家中是这样，在我们在家庭里面也是这样。常常我们要求儿女顺服，但是如果我们的爱不够，我告诉你，不可能看见顺服。在神的家中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爱，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活出神的爱在神的家中。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以前对他们都说啊，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当你们的在你们生活中，在你们中间活出彼此相爱的心来，人就看见你是我的门徒，能看见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人怎么样从我中间看出我们的神是爱的神？从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中间彼此相爱，让我们在神的家中看见神的爱，看见神的无条件的爱。神用了无条件的爱去爱我们，那我们因为得着神这个无条件的爱，我们愿意去爱我们周围的人，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你知道吗，人常常爱有个要求，你爱我，我爱你啊，你听我的，我就爱你。但是当这样有条件的爱，常常我们希望得到一些回报，我告诉你，这不是神的爱。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跟神背叛神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来到地上，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神那个完全的爱，舍己的爱，无条件的爱，他爱我们。但是我们这是神的儿女，得着神无条件爱，神也要求我们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让神的爱在我们中间表现出来的时候，人看见说这里有神的爱，他们被神的爱所刻慕，他们来到这里说这里跟外面不一样，这在神的家中跟外面的社会完全不一样，这里有那个无条件的爱，有那个舍命的爱，他们被神的爱所吸引，他们羡慕也得到这一个。这就是我们传福音，是我不是用嘴巴来传，乃是用生命的实际，用生命影响生命。这是神在爱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神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罕跟以撒，父亲跟儿子二人同行，是一个美好多美好的一种图画。父亲带着儿子一步一步上到山上去，他们要在山上把赞美敬拜归给神，他们在那里献上他们所最爱的，为着神的得着喜悦，让神得着满足。所以在这看见父亲啊，儿子二人同行，而且我们看见在中间他们有美好的对话。那天啊，父亲拿着火和刀，儿子背着燔祭的柴啊，不晓得你们知道燔祭柴有多重啊？你知道吗？ 燔祭柴就是能够把一只羊完全烧成灰，那么多的柴，最少也有几十斤。所以你知道，当日那个以撒不是三岁五岁的小孩，他已经是一个大概十六七岁七十八岁的少年人，在圣经上说的童子，而不是说小孩，是说到青年人。你看见啊，在讲到以斯玛利是童子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十七岁；讲到约瑟是童子的时候，他是十四岁。但这里说了以撒童子，没有说他几岁，但是看出来了啊，也差不多啊，最少十六七岁、十七八岁一个青年人，因为他能够把几十斤的柴从山下背到山上去，啊，所以在这里看见儿子跟父亲二人同行，然后我们看见啊，在那里有非常美好的对话。那以撒就对他父亲说，亚伯罕说：“父亲啊。”那父亲就听见儿子的声音呢，就说：“我呀，我在这里。”你看见他们这个美好的对话。然后以撒就问这个问题，他说：“请看呐，火跟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那里。”我不晓得亚伯罕听见这句话，他心里怎么感觉？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亚伯罕，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在中国人所说，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心里最不愿意想的问题，你知道亚伯罕在手里拿着火和刀一步一步向山走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啊？我说啊，一步一滴血，心里在淌血，你知道吗？虽然他愿意顺服神，愿意把他的爱子，他的所爱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来献上，但是毕竟父亲的心，对不对？一步一滴血，在这样的一种情形底下，儿子提出这样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他说：“父亲啊。”亚伯说：“我呀，我在这里。”以撒说：“父亲啊，请看，火跟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非常困难回答的问题。但是你看见亚伯罕怎么回答？亚伯罕说：“我呀，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弟兄姊妹，这一个回答，我晓得你听了亚伯罕这个回答，他说：“我呀，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是亚伯罕从心里的回答呢，是在应付他儿子的回答呢，还是这一个是信心的呼喊？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亚伯罕这样回答是从神而来的回答。然后我看见二人继续的同行，二人继续的同行。然后他们到了神所预指示的地方去，亚伯罕在那里筑坛，我相信以撒也在帮忙筑坛，对不对？然后他们同心的把坛筑好。我知道筑坛就是献祭啊，亚伯罕在迦南地多次的筑坛的献祭啊，筑坛意思就是说愿意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啊，做一个奉献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侍奉的根基是奉献，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奉献的人，没有办法来侍奉神。亚伯罕他多次的筑坛献祭，他愿意一次一次的把自己再次奉献给神，然后被神所得着，被神所使用。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心要奉献，有心要侍奉，奉献是我们侍奉的根基，侍奉的开始。唯有一个奉献的人才是一个侍奉的人啊，弟兄姊妹，神要求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就分别为圣来归给神，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得神的喜悦，得着神的恩典。 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亚伯拉罕，神应许说万国要因着你而得福。我们这些神的侍奉神的人啊，不但我们要侍奉你永活的神，而且神要借助我们，让我们周围的人因为我们而蒙福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跟以撒，他们在那猪坛把又做要献祭。当亚伯拉罕把柴燔祭柴摆好以后，就捆绑他儿子以撒放在坛上。这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举动。请问，如果光是亚伯拉罕一个人愿意奉献，以撒能被放在坛祭的燔祭的坛上吗？柴上吗？因为现在你看见这个以撒不是三岁五岁的小孩，对不对？他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请问亚伯拉罕当时几岁啊？如果以撒是十七岁，亚伯拉罕几岁？117岁，对不对？请问一个100多岁的老人能不能把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捆绑？如果他不合作，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看见这个献祭，不光是不光是亚伯拉罕的献祭，也是以撒的献祭，对不对？亚伯拉罕顺服神，以撒也一同顺服神，他们父亲二人，父子二人，他们一同的献上，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情形！我看见他们在神面前完全的献上。所以当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捆绑在坛的柴上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你看见神有什么的反应？我们来到11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啊，当我读这段圣经，我会看见神的心是怎么样，神的使者怎么样，在哪里怎么样的反应。神是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的心啊比亚伯拉罕心更急。他在这里呼喊，连续的呼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因为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料，因为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神并不需要亚伯拉罕真的献上，他要亚伯拉罕他们有个愿意奉献的心，神就满足了。他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是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所以亚伯拉罕要伸手的时候，神的使者马上在那里拦阻，因为神心得做心满意足，神得做他们的心的摆上，神就心满意足。所以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他看见什么？他说不料看见什么？看见一只公羊两脚扣在丛木的小树上。亚伯拉罕就取了这公羊来献上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在这里看见这个羊羔，这个羊羔，我不求弟兄姊妹，请问这个羊羔什么时候在哪里的啊？谁可以告诉我这个公羊羔什么时候在那个小树丛里面？谁可以告诉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那羊羔筹在小树上，什么时候在哪里？谁可以告诉我什么时候羊羔在哪里？如果我说当亚伯拉罕告诉他儿子说我儿啊，神自己必预备燔祭的羊羔，当他这样发出信心的呼喊的时候，羊羔在哪里？我不晓得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解释， 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相信在哪里，神就成就在哪里。所以我相信当亚伯拉罕在发出信心的呼喊说，我啊，神对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当他这样发出信心的呼喊的时候，羊羔站在哪里，因为神的话说，你信到哪里，成就神就成就在哪里。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羊羔它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又成为我们那个赎罪的羔羊。你记得这约翰福音，施洗约翰在那呼喊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就是那个代替我们的羊羔。那一天，那在囚在树丛的羊羔代替了以撒，他献回燔祭。然后我们看见，当亚伯拉罕把这个羊羔取来代替他儿子的时候，啊，献上，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说到直到今日还能还说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以勒。我相信我们这些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都经历耶和华以勒这个事实。因为耶和华必有预备，然后我们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他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他说：“我只做自己起誓，论福我便赐给你大福。”论子孙，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而且你的子孙必得做仇敌的城门。在这里我看见神不是要拿去亚伯拉罕那个独生的儿子，乃是借助这件事情，借助亚伯拉罕完全的奉献，他有个机会让亚伯拉罕蒙受神更大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常常要求我一点，神不是来要求我们为着要神得着什么。你知道神告诉我们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在他毫无缺乏。那为什么神要求我们奉献呢？例如说啊，在我们在奉献上有说到我们全人的奉献，说到我们把时间分别出来为着神，又说到我们财务上面的奉献，啊，为什么神需要我们摆上奉献？因为神借助我们奉献，要把更大的祝福来赏赐给我们。特别啊，在财务的奉献上面，啊，在神的家中，在教会中啊，很多时候啊，牧师不太敢讲这个事情，因为他觉得这样好像说要求你们捐一些钱。但是我告诉你，在神的话中告诉我们说，神要我们在财务的奉献上摆上，乃是要把更大的祝福赏赐给我们。啊，在马拉基书，神告诉说，你四处把你的该纳的十分之一全然奉入仓库，看神怎么样，他打开天上的仓库倾倒下来，到你无处可用。而神要求我们奉献一些钱财，不是神穷啊没有钱要你去捐一点，来说神借助这个机会让你摆上你的奉献，让神有机会更大的把天上的祝福赏赐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也许牧师不太讲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我有借助这个机会也提醒弟兄姊妹，在财务上要摆上，因为这是蒙福的要权。如果不跟弟兄姊妹讲奉献，我们是亏欠弟兄姊妹，因为没有让这个蒙福的路告诉你们，啊，这是蒙福的路。而且你看见在哥林的书里面，保罗说什么？多种的多收啊！当你们把种子种在天上的时候，神会祝福啊，祝福你们，让你们有得着更多的奉献的机会，得着更多的机会来施洗，得着更多的机会来周济穷人，得着更多的机会能够让你富足有余。很多人呢，以为说我得着这是蒙福，但是我告诉你， 施舍更蒙福，因为你得着了，你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什么意思？因为你能够施，证明你富裕，对不对？你只要收的话，也许你缺乏需要，当然有些需要周济穷人，我们也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没有，并没有说那样不好，因为我们在圣经告诉我们，多的没有余，小的也没有缺。我们是需要在神的家中一同在神面前蒙恩，但是你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是神的话所以求神呢帮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在教会的需要，在宣教的需要在神的家和神的仆人的需要，我们摆上我们一点的奉献，这是蒙福的路，让我们多多的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祝福，然后更有力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是题外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里说神的家中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亚班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指着自己是说，论福我必赐你大福，论子孙必叫你之中多起来，多到什么地步，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然后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就说这里说的子孙保罗告诉我们说，这是来说到那一个子孙，这是我们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要成为亚伯拉的真子孙，他在亚伯拉罕成为亚伯拉罕的那个子孙，要得着仇的城门，要胜过仇敌，胜过撒旦今天我们这些得着神儿子生命的人，神要把得胜的能力赐给我们，叫我们在主里面与他一同得胜。而且在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地上的万国必因的后裔得福，不但我们蒙福，不但我们子孙蒙福，而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们说了，刚才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提到，在今时代里面，我们中国人的教会中国的基督徒要肩起了最后一棒的宣教的责任我们要向普世传福音，我要向回教穆斯林的传福音，要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传到地极这个时代我们要承受这一个重任，我们负起宣教的责任，我们要黑眼睛黑头发的人就在穆斯林里面传扬神的福音，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把福音传到地极，那我们自己要好好在神面前先在神面前蒙受神的祝福，不但我们蒙福，而且怎么样，要万国因为我们蒙福，而且在这里说，因为你听从我的话，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话，神把更大的祝福更大的使命交托给他，我们这些人都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我们就凭着信心与亚伯拉罕一同走着信心道路的人，我们承受亚伯拉罕的祝福，我们要把祝福带给众人在这里我们看见，在从这件事情上，从亚伯拉罕跟以撒他们在摩利亚山上献祭，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顺服，以撒的顺服，他们一同的顺服，一同在神面前蒙受神的恩典今天求神的帮助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完全的献上。现在我问一个问题，到底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立刻的顺服，马上的顺服，完全的顺服，不问理由的顺服，还有在那里那样欢欢喜喜甘心乐意的顺服，为什么？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听见神这样的话，他说在这里我们再来看第三节，第二节在第二节，回到最后一页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你带着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啊，这一节圣经，啊，这一节圣经，啊，在前面。这最后那一页就是第一那个，对，这就说到刚才那一页，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说爱的以撒，往摩利这地去，在我所有指示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我相信这些圣经我读过，也许读过十遍一百遍，你明白这句话神对亚伯说什么吗？当神对亚伯这样要求的时候，你明白神在说什么吗？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要献为燔祭。神告诉亚伯一个秘密，神把他的心掏出来给亚伯看，他告诉亚伯说，亚伯拉罕，有一天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儿子，你带出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说爱的，要献为燔祭。神告诉亚伯拉罕一个秘密，神有一天要把他自己的儿子，他的独生儿子，他所爱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神把他的心掏出来给亚伯拉罕看，神有一天要成就一件事情，就是把他自己的儿子，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献在十字架上。神把了心掏出给亚伯拉罕看，神明白了神的话，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明白神的话，亚伯拉罕听懂神的话，他看见明白神的心，他知道神有一天要把他自己的儿子，他的独生儿子，他所爱的为你为我献上。所以亚伯拉罕他伏在神的面前，他说，主啊，感谢你，主啊，我愿意顺服你。因为他明白了神的话，他听懂了神的话，他知道神要把他自己的儿子，他的独生儿子，他所爱的为我们献上，所以他也愿意把他自己儿子献上。多少的时候我们听不懂神的话，我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没有办法顺服，但是亚伯拉罕听懂了神的话，他明白了神的心意，他知道神所做的，他愿意来顺服，愿意来效法。那今天多少时候我们不顺服，因为我们没有听懂神的话，没有明白神的心意，没有看见神的儿子曾经为我死了，他为我们把他最好的献上，为我们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埋葬了，也为我们复活了，他要把他复活的生命赏赐给你，赏赐给我。今天是复活节的日子，今天是神儿子复活的日子，但愿复活神儿子复活的生命充满在你我的身上，但愿我们能够愿意答应神的呼召，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愿意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愿意接受你的呼召，我愿意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我愿意成为一个奉献的人，一生跟随你。但愿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成我们的生命，成为力量，让我在神的生命中更经历他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愿意学习亚伯拉罕、以撒完全的顺服。请我们站起来，我们一同有点祷告。如果弟兄姊妹，如果心中有感动，你愿意 用祷告来回应神的话，请你开口祷告，我们低头一同祷告，然后盼望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带我们来回用祷告来回应神的话。如果有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开口把祷告 早就有这样的心意，你要把你自己的儿子爱子独生的爱子摆上来，为我们这些众人的罪，为我们流出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在你复活的日子，我们真是要纪念主你自己为我们所摆上的这一切。我们也是在你里面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在你面前，乃是主你自己在创世以前就定定的这样的一个拣选，这样一个恩典。主，这是我们所不能测透的，我们也真是不配的。但主，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要感谢，要赞美。 哎妈！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真是求主，让我们真明白你的心意，求主让我们真知道你一切都有预备，让我们真是大胆放心的摆上你所要我们所摆上的，让我们真是在你的里面真是充充满满的得到你要赐给我们的福。主，常常我们不能得到你的福，因为我们摆上不够，我们不能顺从，因为我们真是不知道你的一个预备是有多么的完全。主，感谢你今天在这个地方用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是在你的里面真是要完全的信心，完全的顺服。 阿门。 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亲爱的阿爸父亲，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愿你的宝座设立在你做儿女们的赞美声中。今天是你儿子复活的日子，我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让我看到父神你起初的心意，就是要舍你独生的爱子为我们的罪人。你怜悯我们，你也恩典我们，让我们在他从死里复活的里面有份。主啊，我们没有别的，我们只有在会中把一切的感谢、一切的赞美、一切的荣耀归于父神。 阿门。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我们感谢你在复活日子和我们在一起，在殿里面我们在敬拜你。我谢谢你赐下你所爱的你的独生子，我们担负了我们的罪。主啊，这是我们能够坦然面对明天，因为你活着。 哎呀， 主啊，这是我们生活充满希望，是因为你活着。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福分，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能够与你相会。 哎呀， 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 哎呀， 把我们一切所心里所担当的都能够交在你面前，向你来倾诉。主，谢谢你，请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圣名。 阿门。 我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你，因为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从永远到永远，活在现在，也活在我们的心里。感谢赞美，感谢赞美，感谢主，这是超乎你帮助我们每个人。这是主的生命在我们在我们这个生活里面。是我们的神，当然是每天生活里面彰显你的神，我跟随主完全的神，在主的里面， 我 接着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门。 天父，感谢你，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也是孩子的神，是我们今天众人的神。 阿门。Amen. Amen. Amen. Amen. 他们看见亚伯拉罕，能够体会那里完全的爱的时候，就那份的顺服是多么深远的一件事，帮助很神奇，帮助我们毫无保留的 主。哦，赞美主。 因为主，你要的是从爱里面的顺 服。哦，赞美主。Amen. 赞美你。哦，赞美主。Amen。Amen。Amen， 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主。Amen。Amen。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实在是恩待我们，在自己的聚会里面，你自己借助你的话而说到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主，把你的心意说在我们里面。你如何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是活人的神，你也是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神。你让复活的生命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一生来爱你，一生跟随你。主，人的话是何等不完全，人的话会过去，但求你呢，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回头的亮光，天天借助你的话来提醒、来帮助我们，一生走在主的路上，荣耀主的名，就人得做祝福，就神得做荣耀。我们这样感谢赞美，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我们聚会我的话就停在这里请坐。 我们谢谢表行教师今天的正道对我们的提醒，当我们念到创世纪里面以撒背着那柴的时候往摩利亚的山上去，我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背着那沉重的十字架往哥哥他的身上去，当我们看到天使两次向亚伯兰呼叫提醒的时候，我相信主今天天使也是两次的向我们说话，第一次提醒我们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再次提醒我们，他不单单钉死在十字架上，要我们也注目到那空坟墓，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燔祭的时候，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奉献的时候，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献上能够蒙主的恩纳。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他是主，一个短歌里面，你说这首诗歌也变成我们生命的诗歌，你可以把它背起来。 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一般跪拜万头般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一般跪拜万头般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 一起起来 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起来低头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您。主耶稣啊，我们真的是在这复活主日，你召集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啊，一起来敬拜你是何等的喜乐。主耶稣，主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主你不是死人的神，你是活人的神。主今天你就在我们中间，做我们每一个人的神。主愿我们都开口承认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主。主啊，真的是感谢天父在创世之前的预备，你不舍弃你的爱子为我们的罪，真的是让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也主耶稣也是因着你的顺服，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蒙得这样的救恩。主真的是你是你战胜了死亡，你第三日复活。主啊，这是何等好的信息，何等好的消息，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蒙着你的恩典，可以自由地来敬拜你，可以有更丰盛的生命。说我们今天将我们所奉献的将我们所得的一部分奉献在你的手中，求你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应用到我们的事工当中。主也感谢你让廖俊华弟兄在这个三天的讲道当中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信息，也让我们看到他在你面前的奉献。主求你祝福他手上的工作，也祝福他们神州划船的在国内的事工。主啊，也真的是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不光听到信息，也真的是来回应你。真的是奉献的路是最美好的路。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你是复活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请仍然站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愿主赐福保护你。 愿主赐福保佑你，愿圣主天和圣对方，愿主你的爱，主你的爱，愿圣主赐福天天当中，你主你的爱，愿主赐你恩惠，愿主赐恩惠，赐恩惠你。阿们。 让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全羊的大牧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